鸡毛信一。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，他本来跟着爸爸放羊，后来爸爸背了枪打日本鬼子去了，就自个儿上山放羊了。海娃一边放羊一边放哨，还是儿童团的团长呢。有一天，海娃在山上放羊，忽然看见爸爸急急忙忙从小路上来，掏出一封信。这封信上啊，上面插着三根鸡毛，这是鸡毛信呀。海娃一看就知道了，插一根鸡毛是重要情况，插两根鸡毛是紧急情报，插三根鸡毛呢，就是顶顶紧急的情报了。爸爸说，海娃，快把这鸡毛信送给八路军的张连长。海娃一听可高兴了，他给张连长送过好几回信，张连长还夸他是小八路呢。 爸爸，我去送信，这羊交给你了。 不，你赶着羊去，要是碰上了鬼子，就说我是放羊的。记住了，这封鸡毛信可不能丢了。 爸爸走了，海娃就甩着羊鞭赶着羊往山下走。还没走到山口，抬起头来一看， 哎呀，远远的一对鬼子正朝着他这边来了。 碰上鬼子，海娃不怕，可是他口袋里有一封鸡毛信呀，要是让鬼子搜去了，那就坏了。海娃，海娃，快把鸡毛信藏起来。 藏在哪里呢？ 海娃真急死了，他一眼看见老绵羊的大尾巴，想出个主意来了，连忙拔了几根羊毛搓成一根毛线，把鸡毛信拴在老绵羊的屁股上，大尾巴一盖就看不出来了。这一来，海娃啥也不怕了，甩着羊鞭赶着羊一直往山口外面走。 这时候鬼子也走近了。 你站住！ 说话的小胡子是鬼子队长吧，腰里挂着一把大羊刀。鬼子又杀人又放火还抢粮食，海娃恨不得抢过那把大羊刀一下捅死那个小胡子。 你的小八路？ 海娃心里想， 对呀，我是小八路， 正给张连长送鸡毛信里，叫他带了八路军来打死你们这些坏蛋。可是海娃嘴里却说， 我不是，我不是小八路，我是放羊的。 小胡子把眼睛一瞪，抽出大羊刀晃了晃说， 实话都不说，撕了撕了。 我是放羊的嘛， 海娃说着故意哭了起来。 我是放羊的嘛。 小胡子说了声 嗖， 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就动手搜起来。 这种穿黑军装的是中国人，可是帮着鬼子干坏事，老百姓恨死他们了，管他们叫黑狗。 这个歪嘴黑狗在海娃身上搜来搜去，从口袋里搜出一块烤红薯，是海娃当饭吃的。这家伙真馋，拿起红薯就往歪嘴里塞。小胡子比歪嘴黑狗更馋，一把卡了红薯，啊呜啊呜吃起来。 大大的好吃，你的不是小八路，开路开路。 海娃乐呵呵地赶着羊走了。没走出多远，忽然几个黑狗追了上来。那个歪嘴黑狗夺过海娃的羊鞭，没头没脑地甩起来，赶着羊往回走。 你们干啥？你们干啥？ 海娃慌了。 干啥？我们还没吃晚饭呢，这群羊够我们吃上几顿了。 干嘛你？ 海娃抓起歪嘴黑狗的胳膊，真想狠狠地咬他一口。歪嘴黑狗一摔，把海娃摔到地上，跟另外几个黑狗赶着羊走了。海娃躺在地上大哭起来， 我的羊，我的羊。 他 他丢了羊就够伤心了，可老绵羊尾巴底下还有封顶顶紧急的鸡毛信呀。海娃不哭了，一咕噜爬起来去追自己的羊了，不一会儿就追上了。海娃把手指头插在嘴里，响响地吹了一声口哨，嘘。羊听见这嘘的一声，知道是海娃在叫他们，又是蹦又是跳，直往海娃身边跑。黑狗们怎么拦也拦不住，海娃转过身子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吹着口哨，嘘嘘，羊就跟着海娃跑了。黑狗们来追羊，追上这一只那一只又跑了，看看没办法就来追海娃了。站住站住，我开枪了。海娃给黑狗们追上了吗？你猜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